撒穆耳记下第二章。这事以后，达味求问上主说，我是否可以上犹大的一座城中去？上主对他说，可以。达味又问说，我上何处去？达说，往赫贝隆去。于是达味带着他两个妻子，依次勒尔人阿西诺罕和做过加尔莫尔人纳巴尔妻子的阿比盖尔上那里去了。凡跟随达味的人，他也叫他们各带家眷一起上去，住在赫贝隆城各区内。以后犹大人来在那里给达味富油，立他做犹大家族的君王。有人告诉达味，基勒阿德亚贝士人埋葬了撒乌尔，达味就派遣使者到基勒阿德亚贝士人那里，向他们说，愿上主祝福你们，因为你们对你们的主上撒乌尔行了这件善事，将他埋葬了。愿上主对你们显示他的慈爱和忠信，因为你们做了这事，我也要恩待你们。现在你们要加强自己的力量，做勇敢的人，因为你们的主上撒乌尔已经阵亡，但犹大家族已给我富油，立我做了他们的君王。那时撒乌尔的军长乃尔的儿子阿贝乃尔已带领撒乌尔的儿子伊士巴尔过河，到了马哈纳因，立他为基勒阿德格属尔伊次勒尔厄弗拉因本雅明全以色列的君王。撒乌尔的儿子伊士巴尔为以色列王时已40岁，为王2年。此时随从达味的只有犹大家族，达味在赫贝隆做犹大家族君王的年数共7年零6个月。乃尔的儿子阿贝乃尔和撒乌尔的儿子伊士巴尔的臣仆从马哈纳因来到基贝红，泽鲁雅的儿子约阿布和达味的臣仆也从赫贝隆出发，彼此在基贝红池旁相遇，双方就都停下，各立在水池一边。阿贝乃尔对约阿布说，让青年人出来在我们面前比比武。约阿布答说，叫他们出来。他们就出来，点了人数12个本雅明人，在撒乌尔的儿子伊士巴尔一面，由达味的仆从中也出来12个人，每人抓住对方的头，用刀猛刺对方的腰，双方都同时倒下，因此那地方叫做扎德平原，离基贝红不远。那天也发生了很激烈的战斗，阿贝乃尔和以色列人竟为达味的臣仆打败。泽鲁雅的3个儿子约阿布、阿比色与阿撒尔那时都在场，阿撒尔的腿快捷像野羚羊。阿撒尔便去追赶阿贝乃尔，不左不右直追阿贝乃尔。阿贝乃尔转过身来问说，你是阿撒尔吗？他答说，我是。阿贝乃尔对他说，你转左或转右捉住一个青年，夺取他的装备吧。但阿撒尔却不肯放松他，阿贝乃尔就再对阿撒尔说，你不要再追赶我了，为什么逼我将你击倒在地？ 叫我日后怎有脸再见你的兄弟约阿布。阿撒尔仍不肯罢休，阿贝乃尔就调过枪来，击中了他的腹部，枪由背后穿出，他就倒在那里，当下死了。凡来到阿撒尔倒闭的地方的人都站住了。约阿布和阿比色仍在追赶阿贝乃尔，当他们来到往葛巴旷野去的路上，基亚前的阿玛山冈时，太阳就快要西落，本雅明人集结成队，跟在阿贝乃尔后边，站在一座小山头上。阿贝乃尔向约阿布喊说，刀剑岂能永远击杀？你岂不知结局更为不幸？几时你才令众人转身，不再追赶自己的兄弟？约阿布答说，上主永在，若你不发言，众人直追到早晨，连一个也不会停止追赶自己的兄弟。约阿布遂吹号，众人就停下，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不再进攻。阿贝乃尔同他的人那一整夜走过了阿拉巴平原，过了约旦河以后，又走了一上午，终于到了马哈那因。约阿布追赶阿贝乃尔回来，召集了自己的人，达卫仆人中除阿撒尔外少了19人，但阿贝乃尔所带的本雅明人中有360人，为达卫的臣仆杀死。人遂将阿撒尔的尸体带回，埋在白冷他父亲的坟墓内。约阿布同他的人走了一夜，天亮时已到赫贝隆。